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北京时间17:05，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收看音视频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对， 只要小胖不在，我只要一指你，你就主动说。 哦，好的好的。 好，没关系，接下来的详细注释交给我来。 哦， 著名的畅销书作家，茶文化专家，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杨多杰。 哎，这个， 哎，其实你已经不再年轻了。 我相比吧，在这个直播间里我也就是相对年轻。 重新说，你这太不会聊天了。 我虽然不年轻，但是我爱跟这样的年轻主持人在一起待着。 哎， 特别好。 所以我们今儿呢要请我们的这个多杰多宝宝和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关于茶的话题。 是啊，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白茶哈，所以大家呢可以回复关键词白茶。 嗯， 我更希望让大家呢通过回复能够看一看我们多杰写的这篇稿子，也是我们今天吃喝玩乐大搜索微信公众账号的头条文章。 嗯， 我们能放在头条很不容易的。 嗯， 真的 是因为他写的好吗？ 写的多吗？ 是的啊，不是写的好所以放在头条。 所以大家可以回复白茶，然后就可以看到多宝宝今天写的这一篇文章哈，跟关于茶的知识。 是的，知识点是很丰富的。你比如说像咱们的嘉宾当中真的是藏龙卧虎， 是 像多宝宝是一个，因为基本上只要是有跟茶有关系的他的文章啊都会往上放，当然别人的文章我们也基本没放过。 嗯， 哎， 然后再其次呢，你比如说像我们周一的杨元杨博士后， 哎呦，杨博士最近可忙了，天天被宣进宫去， 是上心了嘛，那所以他老得去。而且再其次就是当初他就是刚刚有这个上心了这个节目的时候，他曾经跟我一块交流过，后来我跟他说，哎呀，我说特别好，这个我相信有很多喜爱历史的朋友，你不能说光说从那些戏说的剧当中你去了解历史，那真的是过时了。 是， 所以我说你们可以认认真真干这事儿，真的像节目名字一样上心了。然后他写那文章里头有很多的内容，其实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嗯， 那些知识点特别好，特别是底下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或留言呢，啊，或吐槽啊，人家也说了，说看了第一集，看了第二集，收获颇丰。 嗯，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留意我们每天更新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的内容。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哎，就是从中间啊，可以看到一些可能自己不太了解的，或者是说如果是您特别了解的，您也可以针对其中的一些小问题提出指正。嗯，我们也虚心接受，好不好？ 是的是的是的。在此呢再重复一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款茶呢，实际上我们在今年的8月份分享过，按小胖的话说叫太老一茶。 哎， 实际上是太母一茶。 嗯， 啊，这款白茶其实我相信今天会瞬间就分享没有了，而且今天本身给的量也不是很大，所以呢您呢就发关键词白茶这两个字就会弹出一个我们的链接，然后您就可以直接啊进行分享了。 哎，对，有朋友说弹出来的链接文章在哪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头条哈。 是的是的是的。 来，我们先说说吧。哎，我有一个问题，最近啊咳嗽的人特别多。 对，比如说我们俩， 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好像都中招了。你去医院一查呢，人说也没什么气质上的这个病变的这个问题，然后无非就是说回去多喝水啊，然后包括呢这个可以 不要上火呀， 哎，对对对，吃点清淡的呀什么的。好像进入秋冬季之后，进入冬天之后，这个燥啊， 内燥 反而起来了。我记得你原来分享过一款三白汤，对吧？ 对，这个哎还真是。要说时间过得是很快啊，我还觉得我上次跟大伙儿聊三白汤的时候是不久之前，但其实呢是每年一到秋冬天我才聊这事儿。那就是说 这一转眼又过一年了，又到这么一个月份上了。的确啊，包括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现象。咳嗽呢不见得，但有的呢嗓子不痛快，有的呢觉得这个咱们老北京话说叫哼喽贪喘的，老有点这意思，那就跟天气啊干燥同时换季都有一定的关系。这点上就要说回到茶，茶呢它不是药，那要真是咳嗽的很厉害得吃咳嗽糖浆，那是两码事。但是如果是长期饮茶的朋友，就是您坚持啊不断对真正喝的，到换季的时候它不容易不舒服，那就是说它对身体有持续的调节作用。那这个时候有人说我已经有点这感觉了，有没有点这个食疗的办法呢？这归食疗类啊，有，就刚才我说这叫三白汤。哪三白呢？白茶、白梨、 白醋 啊，不对，白茶、白梨、 白果， 不对，白茶、白梨。 你是不是也忘了下一个是什么了？ 冰糖。你看幸亏咱这叫不是说这个咱们这个知识瓷实啊，就让你给搅和了啊。这个白茶、白梨和冰糖，你知道我差点说成白糖，让你说的两码事啊，冰糖才比较下火呢哈。就跟您煮梨水的方法差不了很多，现在咱不也喝点秋梨膏啊，吃点 冰糖雪梨。 哎对了，但这里边呢您加一点，哎你看一说这个就有人配合。 我们俩就这样，你想昨天我们俩下节目以后我们俩走着出去办事儿去，哎呀就看我们俩吧，哇咔咔咔的。后来我们俩一交流症状基本一样，就这个嗓子眼啊就老像有条苗扫着似的，啊就这么一种感觉。 的确是，这就是换季了嘛。那白茶、白梨和这冰糖三者呢其实挺适合二位的啊，其实就跟熬梨水差不多，但这里边呢下一点白茶进去跟着一块煮。您不老听说煮茶煮茶的吗？这个也不是不行。那么把这个茶煮的就有两个好处，第一个还是说口味，它不难喝，凡是喝过听众朋友您可以跟我交流， 对， 它比一般的梨水，你还别看一般的梨水啊我不爱喝，太甜，梨本身它就有糖分，它还得搁白糖或搁冰糖，那肯定糖分就比较大。那你加入茶之后不一样，这个茶一煮啊其实有点苦劲儿，有点苦头，但这要是跟这个雪梨和这冰糖配的一块，这确实是相得益彰，这味道上就综合住了，那么又有这种苦中带回甜的感觉，又有这种梨它的这种果甜的感觉，再加上冰糖这么一种甜的感觉，它几种加在一起，首先来讲您就是给孩子喝他也觉得好喝，这头一点。第二点来讲，确实喝了以后比较舒服，也比较平您的这个燥热之气。现在这两天您发现没有，不知道各家啊，还有我们家这暖气渐热啊，今天的背景音乐很独特啊，这个天气马上冷了，外边又冷，屋里又有供暖，尤其是现在在一些大厦里边上班的朋友啊，现在这暖风就开起来了，已经开始了，那您这个时候平燥平热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把这个正好今儿不说白茶吗，我就把这方子也再分享给大家，因为总有新的听众朋友， 肯定有朋友会上来就问这个问题，那多宝宝白茶和梨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呀？白茶放多少合适呢？什么类型的白茶合适呢？是银针呢还是这个牡丹呢 还是寿眉呢？ 是这样，首先来讲说比例啊，那您这一锅梨水，就咱正常这锅吧，咱不是拿那高压锅啊，一般我觉得熬梨水的小奶锅来这么一小锅就可以了，您搁这茶叶有3到5克足矣。为什么呢？您说这少不少？不少，萃取的方式不同，要是3到5克这么一大锅水您要泡啊就淡了，但您是煮，它是一种持续性的高温加热，它很利于它的析出的，它煮出来以后那味道就有了，不用太多，咱不是还是本着这过日子的心态吗？精简细算是吧。您再问我用什么样的茶叶呢，我认为啊，有个牡丹到这个寿眉，包括咱们今儿说泰姆一茶，这都可以，有一点粗老程度的茶它更容易煮出滋味来。你看泰姆一茶也是这样，长得不漂亮，因为它叶子偏多，那银针呢毫是多的，但是煮起来的时候要输给这样叶子更多梗子更多的茶，因为叶梗多了以后就容易口味上有丰富感，那么我们说的花香果香这种甜润度就都起来了。所以我给您的建议，茶叶别多搁， 也不用搁那个恨老贵的那白茶。 嗯 啊，那你反正一切以经济角度考虑。 哎，嗯，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真的就是，有一些知识点啊，如果要是用一种很枯燥的形式去灌输给大家，大家再接受起来可能左耳进右耳出， 嗯， 或者说很难去记忆深刻。但是呢，之所以比如说到周二大家对多宝宝很认可，主要是因为在很开心的很活泼的状态下，大家就把这些觉得我好枯燥，哎，一听好简单啊，是这么回事， 深入简出吗？ 是的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有主持人的功劳。 嗯， 因为主持人全都去那打岔的了，你知道吧？ 不，所谓是打岔，实际上也代表着哈，有些听众 着急了。 真的，你比如说我跟你讲，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好多人都跟我分享，就是应该叫抖音吧，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哎呀，看完了以后吧，我真的就是想笑，但是有的时候又觉得好悲哀，就是全都是那个父母陪孩子读书，孩子一看那个题就是小学的题。比如说那天我看了一个，就是妈妈就指着那个，那是一个数学题，一共有七个鸽子，然后其中有一个黑颜色的鸽子，妈妈就指数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几个鸽子？六个。怎么是六个呢？黑的那是乌鸦。当时我就想，这孩子很聪明啊。 对呀， 这没有什么问题啊，给妈妈气成这样。就包括那天我给你讲的另外那个西游记里那个四个人物，然后问孩子这是几个人啊？两个。怎么是两个？你数一下，那俩是动物。 你看人家这个孩子就有这个人与自然的这种心态。 是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不要，对吧，小看我们主持人的这个打岔，我们很重要。是， 是是， 终于回来了。来，一杯暖茶问了说，哎，我想问一下三白汤里的白梨是什么梨？白梨就是我们说的，嗯，比如河北一带产的鸭梨可以叫白梨。 我说说我的经验啊。 啊， 水果店现在梨种类挺多的。 对啊， 我也是抱着这种参观啊、学习啊、逛植物园的心态啊，我去看这梨，不认识，认识的就那两种，那大部分都不认识。我后来就做了一个比较武断的决定， 嗯， 捡着那个便宜的买。我每回都是，就是那个长得呀，跟那个咱们北京话说烂酸梨似的那个，我看那就挺好，那挺出梨味儿的。有的那个呢，倍儿大个儿， 嗯 啊，甭管叫什么水梨，咱不懂啊，就挺贵的这个。我倒觉得熬梨汤也不见得就怎么着， 嗯， 哎，还不如就咱们说那以前那烟梨 啊，对， 我看就挺好的。 对，就是那种啊， 是吧？ 皮儿比较薄的那种。 对，皮儿薄，水多。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就蛮好，不用看长相。他们有人现在挑水果，他跟那挑茶叶都犯一毛病，要那漂亮。 不，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啊。 另外一原因就是，你比如说正经让你吃水果，比如说我跟小熊认识一朋友，一年吃不了一次水果。 嗯。 啊，就什么水果都不爱吃。什么都不爱吃。 我想知道他吃这一次是什么水果。 不是，反正就不爱吃。 哦， 但是换一种形式，你比如说好了，那我弄一个，比如说把苹果呀、梨呀、橘子呀这些我都包完了，然后放点冰糖，熬锅水，间接的你喝喝里头的汤啊等等，这些可能也算是吃了水果。所以孩子们也是这个心理。 我就觉得你们认识这是个孩子 呀。嗯，跟你一边大啊。 哎呦， 我跟你说，归根结底他就是懒，你知道吗？ 我觉得有可能。 你看他吃不吃。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叫做泰姆 异茶。 异茶， 对，白茶。 好多朋友都在问说什么叫泰姆异茶，跟太姥姥有关系吗？ 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这个有朋友问的，这是我高兴的事情，因为有一些的听众朋友呢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啊，搁老年间的话说，您是老听户了，那您的这个就熟悉。那问的朋友呢，那是咱们的新听众，这个我觉得是好事儿，而且是大好事儿。那我说一下，所谓叫泰姆异茶呢，首先泰姆是个地名，中国茶的命名法呢，它这个多数是以地名加茶种类的来结合啊，黄山毛峰啊、西湖龙井啊、都匀毛尖啊、信阳毛尖啊等等吧，都是这个路子。泰姆异茶这名字呢是本人我起的，我也本着这么一个原则来做。泰姆是白茶的核心产区，也就是福建省的福鼎市上的一座山，就叫泰姆山。 梦游天母吟留别的那个母，在这儿咱读母不读老。这个太姥山在当地我跟很多人都推荐过，如果真是到福鼎去玩啊，这个太姥山你还绕不过去，人家是个五 A 级的风景区，现在配套啊各方面做都不错，在山顶上都能住宿了啊，就是啊，不看一看这个星星，晚上 一览众山小， 对，看一看日出，蛮好的。这太姥山是白茶的一个发源地，所以呢，这个太姥啊，就是讲的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怎么叫太姥一茶呢？这茶原来是个土茶，没有一个名字，不是正常市面上就是说比较稀有或者比较有意思，就在于这个点，它是当地的茶农自流茶。有点像自流地的感觉，这是自流茶， 就自己喝了。 对了，那这茶特殊在哪儿呢？这个我可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啊，这个老听众原来我提过，但等讲的不多。它最特别之处在于树种的不一样。刚才咱们讲苹果讲梨都是一个意思，咱们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苹果梨，它都是大陆的树种，就咱们说品种类来讲啊，比如说富士啊， 国光啊， 这是个大陆品种。但这个苹果呢，它这个野种类很多了，那有大的小的，比如说青一点的红一点的，口味上是有差异性的，这不是谁好与谁不好，是有个差异，农业都是这样。那我们这茶它也是农业，也存在这么个问题，大陆现在种的这个白茶都用的是福鼎大白、福鼎大豪这样的树种，好不好啊？非常好，这是国家级的优良树种，拿这个下来做茶。这福鼎大白、福鼎大豪相当于什么呀？有人说我不懂，没关系，我告诉您，相当于苹果里的国光和富士。 嗯， 推广的最多的， 大家知道最多的， 知道最多的，推广也最多的名优品种，哎，它的树种好种。但咱们这太姥一茶，它也不是国光，也不是富士，就是说它也不是华茶一号做的，也不是华茶二号做的，不是大白和大豪，是当地的土生品种，我们叫的群体种。那这种品种相对来讲，就是丰富程度，口感的丰富程度会更好。 嗯， 但是这些年呢，为什么种的少了，甚至被砍的特别多？你说为什么？ 因为建旅游区了吧？ 不对，你看，一看你就是个城市里的人，你不搞农业，为什么呢？因为亩产比较低。 哦，就种半天它没产量。 对了，它产量上不去。咱们种粮食也好，种水果也好，咱农民兄弟呢，他得关注一个产量问题。我就是这么多亩地，我当然要每一亩地里边的产量更高一点，这是更好的了。这个是农业的心态，也没有什么可追究的。但是在这样的心态主导之下，有一些茶树品种口感上很好，但由于亩产比较低，现在就被砍掉了。今天咱们用太姥一茶的这个树种就属于这一类。 明白了。 咱们今天很多的老听众啊，您可能我一说大家都有共鸣，因为我现在吃这黄瓜跟我们不一味儿，现在这个西红柿跟我们以前吃的不一味儿，可能跟您种的都不是一品种。 嗯， 现在这品种呢，那一定是要卖相好一点的， 漂亮， 而且呢产量高一点的品种，跟以前的品种它有差异性了。所以我拿这一给您举例子，您就懂这道理了。要不然它是个农业问题、茶学问题，有点枯燥。我这么一说您就理解了。就咱今儿这茶，不是国光，也不是富士。小众的茶树品种做的，滋味上有不一样的地方。 行，那我们这样，先给大家30秒的时间消化一下刚才多宝宝说的这些知识点。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直说了，说做梨汤应该用雪花梨更好吧？对，就是我们说的薄皮儿的那种，水分比较多。 嗯， 而且我对东石的这个头像特别感兴趣，糖醋小排呀。 啊，是 绝对的。 天哪，一到这个点儿看这个就不能自己。 而且就是每一块都带软骨的那种。 哎呀， 哎，我特别喜欢吃的。 哎，但是我一看这个，我就想起来那天那个赵导说他在山东吃的当地的名品大包子，是那个。排骨包子， 嗯，对， 我，哦，天哪，我一想就受不了了，我那得多好吃啊，排骨的包子。 北京现在也有卖的， 真的吗？ 就在鼓楼那边，

活泼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李工。 哎，你好。 李工你好。 哎，你好。哎， 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就咱们北京来说，明天和今天相比呢，差别并不太大。明天基本上以晴天为主，气温呢要比今天略有下降，预报最高气温是9度，今天基本上城区的气温都达到了12度。那么就全国来说呢，明天南方继续着阴雨天气，雨量比较大一点的是从浙江、江西、湖南、福建还有广东北部这一块还是报的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是以小雨天气为主。这个雨量虽然不大，但是它对因为它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了，所以气温呢还是比较低的。现在去南方旅行，尤其是江南一带啊，基本上是属于阴冷的天气占主导地位。和北方的干冷不一样，因为明天像东北地区基本上是白天的最高气温要降到了-2度以下，因为今天像哈尔滨最低气温降到了接近-5度，然后它后天是报最低报到-7度，所以东北天气应该是寒冷有加。 嗯， 南方那是干冷啊，东北那个南方呢是属于湿冷的这样一个天气，所以南方旅行你也要注意多穿一点，那个冷和咱们北方的冷是不太一样的，屋里外边一样的冷。 嗯。是这样的哈，前两天在去南方的时候也感受到了，虽然气温好像看似比北京还高1-2度，但是别下雨，只要一下雨就受不了。 对对，出太阳就热了，就还可以。 是的，是的，好的，谢谢您，李工，非常感谢。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呀！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先来看一下东部地区联络线方面，姚家园路西段出城方向，朝阳北路红领巾桥到十里铺路的出城方向，建外大街的进城方向，京通快速高碑店桥到四惠桥进出城的双方向，以上路段车多。再来看一下东三环农展桥由南向北方向最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后车队尾排到了国贸桥，北四环方向学院桥环岛车流集中，造成了宝富寺桥到学院桥由西向东方向，学院路的学之桥到学院桥由南向北方向的车型缓慢。再来看一下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建亭桥以北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的望河桥到湖光桥北出京方向，来广营桥以北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稿桥的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进出京的双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 的出京方向。以上呢都是车流量比较集中的路段，提醒行驶在以上路段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17:3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87.6，北京文艺广播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二时段。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大家好， 特别好。真你认真一点啊！ 啊，我很认真的。你这是瞧你这话说 的、哎，不是你这个一爱的这个一，我就特别想叫杨姥姥。 不是我这个，我先把这音儿啊勾不上，我别恐怖，你知道吗？ 真是别闹啊，别闹！ 哎呦，你看又咳嗽了。 哎，咱说一题外话，就是正好在上周，周二上节目的时候，然后也是我们的一个听众朋友的生日。所以我们正好借着上直播，然后小胖也特意找出了一首生日快乐歌送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基本上天天都收听我们节目，比如说小胖病啦，比如说小熊在家带孩子呢，类似这些全都知道。哎，那天晚上吃什么了？ 那天晚上吃的是蛋糕和面条。 哦， 卤 是 西红柿鸡蛋啊。 哎，你怎么知道的 啊？你也去了 啊？我去了 啊。 去哪儿了啊？ 西红柿鸡蛋卤一点都不假。 哎，是切面还是手擀？ 哎，手擀家里 真的是你过生日啊？不可能啊， 不 你不是这个 咱妈 哦。 我是上节目的，刚才说的是个听节目。 哎，对对对， 是个非常忠实的听众，此时此刻正在音视频同步在看我们的节目。 哎，那我跟你说，上周是我没来，我要来的话根本就不用找生日歌出来，我现场可以唱的，好吧？ 哇、哦，哎呀，厉害厉害！你瞧瞧啊， 是 这个就是咱们俩跟小胖就是跟贾玲比就是有区别的。 没事，我查的阴历是哪天， 还有阴历的。来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款白茶，我们在8月份呢曾经分享过，是泰姆益茶。 对， 当然。真的因为这款茶太好走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稍微少说一点，我们留给18点的朋友。 对，18点下班的朋友， 对对对， 要不然大家每次都怪我们，是吧？ 是是是、刚才正好在放广告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咱们头条的文章，然后也看了一下就是泰姆益茶的原产地的照片。那些照片都是你拍的？ 是，就我去那儿的时候、哎、应该不是今年了，有的都是去，因为这个福鼎每年都去打这个14、15、16、17、18，说实话啊，一年一个变化， 就是树长高了呗。 不是，是当地变繁华了。 哦， 我们正经啊，13、14去的时候啊，不能说没有人去啊，那就是个正常的茶区而已了。现在再去的时候，那可是大不一样了，那真是4个大字的评语，打一部文学的名著啊， 摩肩接踵， 叫山村巨变。文学名著有叫摩肩接踵的吗？这个确实有变化。那么因为白茶也给当地的这个农民呢、 经济 带来了很大的收入吧，起码比原来来比较起来那是有很大的提高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地方现在要致富不容易， 是 这个产品很多种，包括茶叶也是一样，长江以南都产茶叶，那么能够真正被全国人民所熟知，走出自己这个小地域范围是很难的。 是 白茶呢，应该讲是机缘巧合，是个历史的老品种了，但是100多年都是默默无闻的。这几年呢，那也是赶上有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手段，那就是说才能让大家看得到啊，这是好事情。 嗯， 那么到现在为止，大伙儿对白茶有认知度，也有一个好处，对于就是不管是喝茶的或者咱们听众朋友来讲，就是说这是个好东西，咱以前咱都不知道。其实呢，咱中国真得叫幅员辽阔，是地大物博，咱还不知道的那好茶呀，我跟您讲多了去了， 没错， 就跟那好吃的是一样的，可有好多地儿那吃的也很精彩。别看人不是大饭店五星级，茶叶也是一样，那这吃的是您各位老师的事儿。从我的角度来说，就是致力于给大伙儿多挖掘或者说多聊点这个不为人知的茶叶，包括白茶。白茶咱聊的时候啊，2015年2016年，我知道两位老师还记不记得，没人说 记得， 对吧？2015年聊白茶的时候没有人提这事儿，当时在北京聊的是很少的。那么我们就，这是咱们节目的一小宗旨吧，致力于给大伙儿介绍点这个吃喝玩乐有意思的，我负责的就是这喝嘛。 对， 嗯， 哎，那我能问一问，代表听众来问一问，就既然说到了白茶，我们就跟大家再接着说一说这个白茶。先说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太姆驿茶是哪年的 啊？今年的， 今年的春茶还是秋茶？ 春茶，这东西只能做春茶一季，因为它的产量很低。咱刚才唠十回这问题上了，说的这树为什么，这用您说这树滋味挺好的，口感不错，那为什么好多人不种这个，把这砍掉了呢？产量低啊，人那个农民兄弟们自己掌握的田地包括山地它都是有数量的，我是30亩50亩，这就是我能在这儿咱们说施展的这个地域嘛。那做着咱也是这么想这问题，那我要想的当然是怎么能够提高我自己这一块的这个收入吧，这就是说讲最实际的问题喽。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我茶叶卖的要更贵一点， 对， 我讲的实话吧。另一个角度来讲呢， 就是让茶树长得更茂密一点， 就是亩产多一点呗。粮食也是这道理，我能多打粮食，那水果也是，我能多结果子， 对， 这是他需要的。那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喜欢选一些高产品种，那这个没有什么能指责的地方，我只能说他有点可惜。那就是说现在茶树品种出现了一种小的问题，叫做茶树品种趋同化。我这句话是句实话啊，现在各地都是这些个品种，那么真正地方上人特有的小品种呢变少了。 对，没关系，今天正好借着咱们说白茶，其实白茶呢就是现在已经不是传说了，已经慢慢的真的被很多的朋友接受。你想每次我们只要分享白茶啊，那真的是秒没。 对，因为它口感真的好，而且是属于那个老少皆宜，男女都适合的那种。 是的，是的。 因为你要喝绿茶，有好多女性其实不适合喝绿茶，它特别寒。 不光是那个， 而且贵。 也不光是那个。 那还有什么呀？ 口感。 对，口感哈。 对啊， 就是它的那个叫什么？就上面的那种物质，茶多酚还是？ 哎， 可能 就那劲儿有点大。 你说什么茶？ 绿茶， 绿茶， 绿茶呀、啊！绿茶有机会，咱们我申请啊，咱们要单独聊一期。今天人对绿茶有一些误区，不赖各位，赖咱们某些从业人员推广这个冲泡手法。绿茶本身没毛病，要我说啊，那咱老祖宗喝这么多年了，那怎么到现在为止的就出现这问题了呢？包括刚才我们熊丽老师说这个，有一般的美女都会有她的想法。就是凡是那个面容姣好的、身体纤细的、比较瘦弱的，这都容易觉得寒不舒服。喝的方法的问题，泡的方法的问题。 哎，但我喝绿茶，每次我喝绿茶，逢绿茶一喝就醉。 你从来没跟我一块儿喝过绿茶， 那你也没请我喝过呀。 你话多快，话多快，一句都不让啊！这种人、啊，是我下回我专门请您喝一回绿茶，我给你泡。 行，但是我其实想说的重点是白茶就没那么娇气了。 是的， 你看我喝白茶，甭管拿什么水温，什么水温都没关系，60度的水放那儿，你把它闷到那个杯子里喝一会儿，它还是甜的。 是的， 然后什么种类没关系，什么水温，什么器皿，它都不挑，它随和。 所以它现在推广的比较好，有这个原因啊，就是说咱们讲叫上手比较快了。那茶小白，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都说我是个茶小白，我不是那么懂。那您没关系，我老说先以白茶入手，增强你对这事儿的信心。 有的时候你乌龙入手还坏了，一泡泡不好听，打电话说怎么没泡好啊，这个觉得我说不适合这项活动啊，不是这样的，也得学习慢慢来。但白茶的话相对来讲简单，刚才你讲的对了，连水温都不挑，你们开车出去不也泡那个 冷泡， 冷泡白茶也没问题，那热着泡也没问题。 没说嘛，开车出去然后就拿那个矿泉水，真的是矿泉水，然后小胖呢是一个里头放的白茶，你想矿泉水嘛，然后另外一个里头放的花茶，然后我们俩就一人一瓶，然后那么喝，哎，真的很 好 喝， 是 不 是挺 好 喝的， 真的很好喝。 哎，但是我还又有个问题要问，我先进广告吧，今晚广告我问一下。 得嘞，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哎，刚才我在问今天的这个泰姆益茶是春茶还是秋茶，你说是春茶吗？哎，你说白茶是不是也分春茶和秋茶呀？ 理论上做春一季，偶尔做一点秋的白露茶，白露这个节气做一点茶，就是这两季，平时就没有了。 春茶和秋茶有区别吗？在口感上 有区别啊。一般来我们讲的是春茶的滋味会厚重一点，秋茶的香气会明显一点，就是芳香类物质的结合呢在秋茶里边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说醇厚度呢是春茶好一些，那这个就没有高低贵贱了，那这就有个人的喜好问题了。那您说那个春笋好吃冬笋好吃呢，它俩味儿呗，它就不一个感觉就是了。哎，那我是觉得我都爱吃，配不同的吃法就是了，对吧？ 哎，那要如果我们普通老百姓去买的话，怎么能辨别是春茶还是秋茶？春茶贵还是秋茶贵啊？ 春茶贵，还是春茶贵，但是他会告诉你这个，他一般不会蒙你，春茶才能做，比如说白毫银针或者是大白牡丹。那秋茶呢，一般就是做尾头的这种牡丹或者是 寿眉， 他就做的级别也不一样。秋茶做不了银针的，做不起来的。 哎，来看一下，我们 Odell 说了，说这个，请问一下，白茶煮和泡有什么区别呢？什么适合煮，什么适合泡呀？ 口感上是肯定有区别的，因为您的萃取方式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们用泡的方法，其实不要说百度水，经过这种热的传导啊和损失，大概您的那个水温呢，也就在80-90度上下了。那您煮就不一样了，煮是让下边有一个热源，持续性的加热，让这个水一直处在这种开的状态，哪怕是小火慢炖呢，那自然是一个浓，一个淡，一个的口感呢以清爽为主，一个的口感呢就以甘醇为主，这是有第一个区别性的。第二个，您刚才问我说什么适合煮，什么适合泡，一般情况下所有的白茶都适合泡着喝。那煮着喝呢，煮着喝就要有一点点的年份，哎，我不讲老白茶这概念，大伙儿对我了解，我不爱说这概念，咱就说年份茶，不用太久，有个3年的5年的，这就蛮不错，蛮不错了。你要煮一煮一喝呢，四个大字的评语叫枣香四溢，出一种枣皮香，真就跟煮大枣似的。有的时候那枣干你搁里边煮就这味儿，它有这种感觉。我很多听众朋友估计也有类似的体会了。那这就是说什么适合泡，什么适合煮。 再来看一下，古元草说了，多宝宝夏天分享的那款贡梅是春茶还是秋茶呀？ 哪款呀？贡梅是春茶。贡梅是春茶，说夏天也是大概初夏的时候，您给我问愣了，那应该叫柏柳贡梅。 对对对， 哎，它也是一个产地，柏柳是福鼎的一个村，就跟今儿咱说泰姆一茶，泰姆是福鼎的一个山，也都是这意思。 葫芦娃说了，葫芦娃，葫芦， 这是葫芦娃说的吗？ 不是，这哎，葫芦娃，你们家饭馆还可以哦。 真的吗？ 等 他做什么的？ 火锅。 什么火锅啊？ 跟王刚博类似。 对吧？人从东北起家的 嘛，是。那是他呀， 不， 就是炸葫芦来的。聊聊福鼎和白茶的区别。福鼎白和正和白有什么区别呀？ 哎呦，这还有了这个高人了啊！让我聊聊福鼎跟正和的区别。今天我们说福鼎的产，就是白茶的产地呢，有好几个了。但是呢，在历史角度来讲，最为核心的呢，就是两个地方，一个就是福鼎，一个就是正和。这两个地儿都在福建，相隔不是很远，那么都是一个县，现在就说叫县级市的概念吧。正和还是县，福鼎可能是个市了。啊，是这么个区别。那么说这茶叶有区别吗？有一些区别。首先来讲呢，在以前做白茶呀，说实话嘛，是不是要说实话？ 是， 当然得说实话。 说实话的是，正和做的比福鼎多。正和做的比福鼎多。今天你别看福鼎响大名，但以前来讲，正和做的要比福鼎更多一点。原因何在呢？说那老师，福鼎这么多的茶树，这福鼎大白、福鼎大豪，他们都做什么去了呢？我一说这，咱北京人还亲切了，都做了茉莉花茶了， 特别好， 都做了茉莉花茶了。以前由于福鼎的茶呢，甜度非常高，鲜灵度又好，所以基本上都是先做成烘青绿茶的工艺，再直接做印花。咱们在北京当年啊，您要是喝着比较上路的那茶叶，就好一点的花茶，好多都是用福鼎的原料做的。所以我就是讲课的时候跟咱北京朋友都说，我说您离着这福鼎啊其实一点都不远，您别以为您以前听白茶是刚听说的，其实咱北京人可能或多或少都喝过福鼎茶，但那会儿喝的是花茶比较多。那会儿呢，花茶还有一好处是什么呢？可比白茶卖的贵。那会儿白茶不值钱， 还没名呢。 对了，它没有被市场认可的，都是走这种外销路线，所以呢从正和走了很多，那会儿很多的外销白茶都是走正和白茶的路子。那说口感上有区别吗？我个人认为福鼎的茶比正和的茶呀，甜度要好一点，就是我们讲先就是甜润度的那个感觉，福鼎的要更好一点。那么正和呢，它是以这种一种香吧，他们认为的是一种香而独特。那这两者之间有个差别，但差别性呢，常喝的是可以喝得出来的，外观上也有区别。福鼎的呢短胖，正和的呢瘦长，这是因为他们两个的气候不一样。正和是个纯山区，海拔比较高，福鼎不一样了，福鼎是三面靠着海呢，但的气候完全也是不同的，气温也不一样。从这个出产的角度来讲，福鼎的茶要早于正和的茶。正和因为是山区，所以咱们说那个成熟程度来讲，它要更晚一点，它下市的时间也就要比福鼎更晚一点。 明白了。 哎，那比如说啊，小熊说，哎，我只爱喝50一两的，然后小胖说我只爱喝500一两的，你说它在价钱上就已经区分开了，实际上喝起来真的就差别这么大吗？ 有差别，这个差别应该体现叫风味特色的不同，那么不能够叫做谁比谁更好。那您刚才讲的价格是一种商业上的考虑，那就不站在一个思维的角度上了。做商业，您比如说一个饭馆也是一样，是吧？咱一个餐厅，人专门有一个技术人员做这东西叫成本核算，人得合这东西是多的成本，用了多少肉啊，多少油啊，多的工啊，这就叫成本核算。我得按这成本核算的这个再往上加这毛利润呢，再往上乘这数啊，这人家这工作啊，我也是跟人聊，我听说茶叶是一样，咱得保证不赔呀。那有的茶呢，采摘起来太费工了，出产量又很低的，那它的价格就上来了。那有些茶采摘容易一些，那就可能价格就要低一些，原材料成本没有这么高的时候就要低一些。那这就是人家做的商业的核算，这是从商业角度。从我们是喝茶人的角度来讲，您就告诉我您爱喝哪个。不是说小胖喝500一两的我也羡慕，我也要喝500一两的。那咱们北京人很多喝花茶就在喝到一定价位的时候他不往上提了。 对， 我就喝比如说500块钱一斤的，这咱们有很多老听众都是这样说，真给我喝1000一斤的我还喝不上口。我们很多的那个老人都是这样。 对 我还喝着不惯，我就要喝我这个。那这就是我跟大伙儿提倡的，叫一切以茶汤为中心。您不喝茶吗？那就就茶论茶， 对， 咱说茶事儿。 还有适口者真吗？ 对。 另外我还是想还有一个原因在里面呢，

大家呢可以通过回复关键字，包括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头条，都是关于白茶的一些内容了。 是的， 据说呢所剩无几啊，十八点下班的朋友们，我们已经 尽力了。 对，哎，来说一说这个，看一下大家的问题，然后再来说一说关于白茶的知识，好吧？会飞的鱼说了，说这个白鹿银针算是白茶吗？ 那就是呗。那哎， 北鹿银针。 啊，到底是什么？ 北路银针 哦， 什么叫北路银针？ 我哪四个字啊？ 东西南北的北。 这个怎么能念成白呢？我都不理解了。 没有没有，就是他有点花眼，嗯。 哦， 年纪大不行啊。 他讲北路银针这个，我猜啊，应该这是我揣测，他讲的就是非福鼎产区的，应该就是在今天我们说的郑和呀，或者是建阳啊这一带的这个所谓的银针，那肯定应该还是白茶吧。白茶的产区从传统意义上来讲，不是福鼎一个。刚才有朋友聊的时候，我就聊起来了，我说有郑和， 嗯， 其实呢还有建阳， 嗯， 这个等等吧，有那么三四个县级市，但也很小众了。那这几年呢，是福鼎率先发力，把这个白茶呢，就算是推广到全国这个程度了吧，现在呢叫人尽皆知，这是好事。那么剩下几个县市呢，这就叫雨露均沾。那既然我们这白茶火起来了，我们也再来一把。有点这意思。 对，就类似于好，这一条沟全是吃水库鱼的 啊。哎，对，就类似于 大概这个意思吧， 这感觉吧，就是有个带头致富的，完了有跟着致富的。 是的是 的。 哎，那所以现在这个就有很多的概念出现了，这就慢慢，那您怎么能跟人家区别开啊？ 细分市场。 哎，对，嘿，你看你说的真好，这个下回咱俩上茶学院讲课去。这个细分市场就要打造自己的一些 IP 是吧，我就把自己的这些想起来吧。你讲北路银针的，现在有人讲郑和白茶呀，都是这个道理。在以前不得火的时候呢，我看也没人说这些事儿。哎，这就是这道理吧，就只能说。 来看一下这个朋友说，郑和有一些白茶会有红茶的味儿。 那不能够，那白茶得是白茶的味儿，红茶得是红茶的味儿，那郑和产点红茶就是了，这两码事啊。郑和能产功夫红茶，福鼎也能产功夫红茶，在白茶卖的不值钱的时候，就都拿白茶的原料做红茶。 嗯， 比如说福鼎那会儿做白林功夫，就这原因。可这几年白茶一值钱了呢，可就没有人再做白林功夫了，这白林功夫又要绝迹。 哦，没关系啊，咱们明年吧， 分享红茶。 哎，分享一下白林功夫。 分享过。 哦。 啊。 分享过，原来分享过。 我们明年主攻红茶 啊， 好吧。 那 哎，我估摸着是不是 Odell 这位朋友的杯子没有洗干净 啊？那不能够，我觉得可能 再洗不干净，他也不能喝出红茶的味儿。 上一轮泡的红茶， 不对不对，我个人感觉有可能是什么呢？现在有一些茶呀，在做一些工艺的延展，这个有可能。比如他觉得光有白茶这味儿啊，有点单薄， 哦，不够丰富， 我来点发酵度。我把它再往起提一提，现在这种是有的，都美其名曰叫新工艺， 嗯， 都叫新工艺。其实呢，按你们那餐饮圈的话说呢，就出个复合口，别啊，新川菜就这路子，哎，就是也不是原来那川菜的。你看我说川菜，你别咳嗽。 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复合口味和你们茶界还不太一样 啊。你看它做起来了。 你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小荔枝口，它就是复合口味啊， 是， 但人家有这口，对吧？ 对，那我这讲的不对啊，那就按新川菜这么说，你高兴吗？ 哎， 差不多， 我不能代表川菜发言，你知道吧？ 啊， 我充其量代表陕西菜发个言。 那就是改良菜。 哎，对，这可以， 这可以吧？咱们就先说，您这什么派别的餐厅啊？川鲁粤淮扬，他不是，他说我这改良菜的餐厅，他有点这意思。茶现在也有点这个，就是您说您这白的还是红的呀？他模糊了，他往中间走， 嗯， 他往哎，他往中间走，有点似白非白，似红非红，这种还不少。现在这种挺多的啊，慢慢的做这种工艺。 好好好。 来，我们有一朋友问说，那和吉安的区别呢？ 和吉安的区别就更小了。您说的这个产区啊，都您说那是吉安是安吉？我先问问。 他说的是吉安。 您这个不离是不是安吉白茶？我想说，这个， 我怀疑是 啊，我怀疑是，那可不一样。您说的那个吉安和安吉可两码事啊。安吉是个大茶区，产的东西呢叫白茶，其实是绿茶。就咱们老说咱喝点安吉白茶吧， 嗯 啊，美其名曰喝安吉白，这安吉白本身是个绿茶，是个绿茶的工艺，它跟白茶没关系。您要听外边一说有这白茶能存了还是好的，您把这个安吉白茶也存吧， 您存三年以后您试试，那反正不太好喝了，它就没有绿茶鲜爽度了。 哎，所以路遥就问了，安吉白茶属于绿茶，为什么不直接叫安吉绿茶呢？ 是因为它叫白茶不犯法，这是最合理的原因。这就是说起名字呢，这个人家有自己的讲法，就是说这是一种白化茶，就是茶树嘛，我给您简单讲啊，这问题这么说，茶树是个有性繁殖，有性繁殖呢就会出现一些变化，那慢慢的呢，咱们的一些先民呢就比较的聪明和智慧也勤劳，他在这么多的那个茶里边呢，你看他怎么那么有心呢，他选育，选育那些个有变化的种类，慢慢把它拿出来单独培养，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一些比较特殊的品种吧。那么您刚才讲的安吉白茶，这路子跟这就差不多，它本身是绿茶，但是你看它那茶种出来，我说的是那个树叶啊，就没有一般的茶树叶绿，泛黄绿色，就色偏嫩。那么它拿这个往下一做，颜色就很漂亮了。一般的绿茶做出来呢，干茶是个墨绿色的，或者是青绿色的，它做出来呢，基本上处那个嫩黄色的感觉，黄绿色的感觉。那么它比一般的绿茶白，它就叫白茶了。它那白茶和咱们今天意义上六大工艺里边讲的那白茶不一样， 它主要是从样貌上看。 对了，包括你们上回给我那个鱼头那地儿，那叫什么来着？我还嘴边上了。 天目湖。 哎，天目湖白茶也是这路，它也是绿茶，还得蛮好喝。 天哪！一说鱼头，我当时就 旺顺阁， 差点说成旺顺阁。 您说的那是品牌，我们到不了这程度 啊。 哎，但是天目湖那是挺好喝的。 是那鱼头是不错啊。 我说的茶。 对不起。 来看不认路说了，说我那个前几天开了一袋红唇六宝，就是从咱们这儿分享的，发现茶叶上有点白点，手指头就能擦掉，说像淀粉撒茶上了一样，说这茶还能喝吗？ 是这样的，有听众朋友呢了解，有听众朋友不了解，那个其实是什么呢？是花儿，是， 对，就是砸出来的，咱们不都说过吗？ 不挨着，什么叫砸出来的？ 你说那是花茶 啊？ 那是花茶。 他说的是那金花啊，金花也不是砸出来的，它是一种有益的这种益生菌类的，就我们讲的灌秃散囊菌，多存在于年份的黑茶当中。那么有的黑茶的出品的时候呢，是必须要求有这种东西 啊，就必须带花的， 必须带花，不然的话不能出品。 哦、 以湖南的福砖茶为主体，他就要求每一个拿大锤子往出一砸，都得出金花。 哦， 的确如此，这是他的国家标准。 你看， 那有一些黑茶呢，对这个没有硬性的要求，你比如六宝就没有这个要求。那么在适当的存放条件下，五年以上，它就有可能出花。啊，这是好的表现，这并不是不好的表现。这些年如果您再注意观察一下，市场上单独有一个品类叫金花六宝，人家写的不带儿化音，我给您读的时候也不带儿化音，其实说白了叫金花六宝，那就是说它要用人工发花的工艺在里边再有这种花，它因为它这个益生菌啊，就是灌秃散囊菌，对肠胃比较有好处。哎，它本身也符合黑茶的功效。 好， 哎，那所有茶都有，还只有黑茶有这个？ 黑茶有， 黑茶 必须要黑茶，而且存放一段时间。 对对对，来吧，讲那个怎么存这款茶吧，白茶。 讲之前，要不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呗？ 可以。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款茶呢，实际上在今年的八月份分享过 Time 一茶，是一款白茶。像一览众山小，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朋友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他说，请问我想存点白茶，但是在北京存的就没有适当的地儿，那比如说要存一点两三年的白茶，如果要是存时间久了的话，味道会变吗？ 它肯定得变化呀。咱们讲一下什么叫存茶。存茶和保存茶是两码事。保存茶是保证不坏，这叫保存啊。咱们这个俗称这东西呢叫看摊儿啊，看摊儿就保证摊上东西别丢。你看我多有生活。这个那存茶就不一样喽，存茶是让它有变化。如果它没变化，我就不必要存它了。我每年买新茶不就可以了吗？等新茶下市的时候，我来选购不就可以了吗？那我为什么要自存茶呢？就是有一些茶在时间的作用之下，会产生一定的后熟、后发酵的作用，使它的茶汤口感产生比较明显的变化，出现了独特的风味特征。我原来拿这举例子，像什么呢？像腊肉啊，像干货呀。像豆豉啊这种发酵类的东西啊，我也真是到四川拍片子我才知道这豆豉也分年份， 是 不一样啊、哦、我一问我说这您这怎么这么贵，挺贵的啊，就是都我觉得是三位数以上一斤的那个豆豉，我说豆豉还能卖这么贵，他说这个是比如八年的啊，它是有年份的豆豉，我说他说你尝尝，我一尝确实更醇厚一点，那个味道那个就显得年份少显单薄了，这一个道理。我给您举这例子还是说回咱茶上这事儿，那您存茶就是让它有变化。刚刚咱们这朋友问说会不会有变化了呢，白茶就得让它有变化，从汤色到口感都会产生变化，这是什么？这叫乐趣，这不叫投资，这咱把这说清楚了。 对，当然自己喝嘛。 对了，咱们今儿有的朋友呢在一些人的这鼓动之下就多存，存东西就升值，两码事啊，我跟您说的都是实话，就是自存自喝。您喜欢喝茶吗？喜欢喝您都问问自己，会不会两年之后您不喝茶了？您说不会，杨老师，我觉得我能一直都喝茶，我还得越来越爱喝茶。一般人都这么说，也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您自己存点茶没毛病，就自己喝吧，家人喝有什么的？所以它一定会产生变化。 哎，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就是怎么样能够保证在我存的过程当中，它是往好的方向去变化，而不是往坏的方向去变化？ 哎，这讲得很好啊，就主要是三大点。那么我们说，第一个是防潮，这在北京呢基本上不必要啊，因为它不潮，有点干。那您说那我们家里有没有潮的地儿，你别往那潮地儿搁不就得了吗？这个第一点叫防潮。那防潮咱北京倒是没有这个空气湿润的问题，但可有一个问题我得提醒您注意，这东西叫冷热温差的问题。 嗯， 这个可很重要。您知道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您打冰箱里拿出一个冷饮来往这儿一搁，这上面有一层什么呢？ 霜。 霜啊，就水珠啊，道理很简单吧，因为您的冷饮呢低于室温。那您的冷饮低于室温，你拿到室温里边的呢，那室温里边就有一些小水珠呢，遇冷不就凝结了吗？它不就在这儿产生一点小霜吗？道理不就这么点事吗？茶也是一样，您可别让它冷热来回这么折腾，它一定会产生这种问题，它会吸附空气中的一些水分，打到茶里边，这个在北京反而要格外注意。 嗯， 凉地儿到热屋子，咱这屋子要是暖气给足了，27-28度跟玩似的，有的小区，可以更高的温度的，但您在里外这么拿，有的时候不好。 哎，真的，一说这我都想起来，那个我邻居跟我说，就是他家里那个阿姨干活特别认真。后来我说干活认真，我说我在家里不用阿姨，我干得也特认真。 说你这比喻 对吧？后来他说维子是有差距的， 比如说 说人家不光是认真，人家还是会干，而且干得特别的好。就比如说人家会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就比如说好了，这个瓶子你用完了不能扔，我要用它干什么干什么。然后那个肥皂头你不能扔，我要用能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包括那个卫生间，你那淋浴间那儿可能玻璃脏了，我要怎么怎么弄，就是不一样。我说这些都简单，我说我从网上我照样能查。他说好，我再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事儿。比如说他把地呀、都擦干净了，把什么桌子什么这那都抹干净了以后，然后人家还不收摊，人家就比如说那电视一定要用它的静电的方式把它没擦掉的那些灰尘啪都吸到电视上。 什么意思？ 最后再把电视擦一遍，是真正做到干净。 哎呦我天哪，我一想差距啊。 你听明白了吗？ 不是，就是你比如说啊，就是因为咱们这边的尘土多嘛，就他可能说把地啊什么这呢都抹干净了以后，电视他不擦，就在那儿放着，然后用电视的这种静电效应再把那个浮土他自己都再吸附一遍，再把电视擦了，土就没有了。 那我能问一下，他们家得放多少台电视啊？ 是，我也问这个问题了。 他可能是一台电视拿小车推着走。 哦，那我还是送他一个吸尘器得了。 对呀，吸呢那。 不，人只是举这个例子，说干活专业和认真。 对对对对，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是的， 有一些小窍门，这东西他不跟你说，您觉得他是寻常的举动，但其实人那里边都是有打算、有考虑的，包括在存查上都是一样的，就这么点事。 来看一下 KOP 说了，哎，我想问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怎么才能变得和多宝宝一样知识渊博呢？ 多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 特好，加十分。 Bernice 说了，多宝宝生普适合煮吗？ 不适合，生普就不太适合您煮了。哎， 他们那不对呀，那个藏区或者什么地方那个奶茶不都用是普洱和那个奶给它煮到一起的吗？ 啊，首先来讲呢，藏区啊，一般情况、 哦、黑茶哈， 是哎，是藏茶、哦，就是我们现在讲四川黑茶，它跟这个不太一样的。那您说我们这有没有这喝法呢？有。您比如说在云南，我们的一些少数民族啊，像布朗族啊，布朗族是最多的，白族也有，那他就煮这个罐罐茶，罐罐茶倒是生茶，他去这么煮，他把这个先要烤，他有一套逻辑啊。他把这个罐子先烧热了，在火塘里边，他们都有火塘嘛。您一到那叫泸沽湖边上，你都瞧见那都有火塘的。火塘里边这个罐子烤热了以后，这罐子不是热的吗？抓一把它的茶叶，它也不压，它不是饼，它是散茶，生的，啪搁在这个烤的很热的这个罐子里边，拿这个咱们现在看，我看那意思就跟个夹子似的这么个东西，就咱们以前那个风梅呀。蜂窝煤那个夹子、 管那叫火夹子， 火夹子啊，火夹子火通条，就那东西啊，拿那夹子夹住这口呢，夸夸夸夸夸，它这么抖，抖的过程之中是什么呢？烤这个茶，它其实是烤这茶，借着这个温度把这个茶烤香了，烤香的同时呢去寒， 哦， 有点焙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给你焙成那个有点焦焦的这个意思。这个时候它这个里边可有水，它边上有开水，啪往里这么一浇，刺啦的感觉一起来，很浓很浓的。那他的茶喝的是很浓的，那他的喝法跟咱们也不大一样，他喝完了以后的功效也不一样。他们也是比如说下地干活之前喝一喝这个茶长长精神，那中午的时候呢来一杯再提提精神，它是很浓强的一种茶，跟咱们的饮法呀是有差别的。说实话也得跟当地的气候还得跟当地的饮食结构都得配合得上，咱单独拿人那喝法，包括藏区的酥油茶，说那拿过来咱们这儿开一个那个甜茶店，咱也这么喝，你跟那个人家吃饭的习惯不一样。 对对对，可能喝不惯， 你就喝着不觉得那么好了， 或者说你喝完了以后觉得太刮油了。 是啊是啊，人家吃的都是牦牛肉啊， 对， 他跟咱那吃的不一样啊，咱得说，所以这饮食配套。 对， 哎呦，突然之间为什么听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想吃羊蝎子呢？ 昨天不就说吃羊蝎子了？ 这怎么就刚才听多宝宝说这一段的时候，为什么我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羊蝎子？ 你知道，你知道多宝宝刚才说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什么？冬储大白菜。 哦， 你们家最近储了吗？ 我们储没储到，咱说，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呢？ 哎，就到这个时候了，基本上菜市场或者什么老人都去排大队去买白菜，但是现在好在哪儿？你知道，就是第一呢，不像过去似的。过去比如说小熊他们家去了几个人，这堆都是你们家的，拿板车拉走吧，你不能挑。但是现在人都是拿那种塑封袋，噗一下都封好，就有点像那个你买过那个大桶一升两升的那个大可乐，人家封的一下里头六个那种。 哦，我知道， 封好透明的，人家啪封好了六颗， 那不是还是不能挑吗？它都封好了， 但是好干净的这六颗大白菜， 它实的， 哎，对，就干干净净的六颗大白菜，里头也没有烂的，也没有破叶子，都没有，特干净。 那以前那个不是那么着，以前不是，我记得我小时候都在胡同里来一卡车， 对呀、啊， 他那个搁在一个空场上了， 你好意思挑吗？ 对，那倒是。 你看 啊， 哎，就是总结来看，刚才你说这段的时候，我俩都没在你那儿，你知道吧？ 就这个是知识的力量，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来看一下，有朋友在问：白茶存放需要密封还是通风啊？ 对，不是密封和通风的问题啊，就是您的环境不用真空，但是您需要让它跟空气有一定的隔绝。那就是说，比如说咱们现在是就咱这个分享的包装也好， 嗯、 或者您家里的这种带自封口的袋儿也好， 嗯， 捏上它就行了。我的不跟空气接触什么意思呢？空气中可能会有一些异味，我说的异味不见得是臭味，您要喷那香水算不算异味啊？也算异味。您使那化妆品算不算异味啊？在茶的角度来讲，能乱茶香者皆为异味，那就是别跟它混在一起就行了。那咱保不齐啊，家里炒个菜呛个锅，您喷点香水，这不都很正常的事情吗？那您要边上有茶叶呢，那肯定有影响，是这么个意思。 对对。 来看一下这个夏征问了一个问题，说多宝宝喝完茶之后饭吃的多了，因为消化快容易长肉，我怎么调和一下呢？ 你这种人就不好伺候了。这个我们已经负责让你把这个油刮下去了，是吧？当然它产生了一定饥饿感，得控制一下啊，同志，对吧？我也当然我也控制不住啊，我说人家行。这个的确它产生的那个感觉啊是饥饿感，不是一般的饿， 真的， 同志们， 特别饿， 是，对，是，对，他说特别饿，对了，他是饥饿，搜肠刮肚的饿，在喝到通透的时候啊， 就忍不住， 哎，的确， 你看我上直播之前，我今天一直在喝白茶嘛，拿了个保温杯，一直在喝，一直在喝，刚才没什么感觉，但突然之间。那个劲儿上来之后，你就是抑制不住的饿， 就瞧谁都想羊蝎子， 没事，导播间有小浣熊， 你考虑清楚了说。来看一下小雷问，孕妇喝什么茶合适啊？ 来说一下。 啊， 来说白茶。 对，就是如果平时您就喝茶，那什么茶都合适；如果您平时不喝茶，那什么茶都不合适。就总之可以喝一点淡茶，但是我认为白茶可以。 对。 黑茶劲儿有点大，红茶应该还可以， 哎、 但一定要。特别淡才行 啊，反正就是喝淡，不喝浓，喝少不喝多。刚才我们熊丽老师讲的呢非常好、啊， 头仨月不能喝 啊，那是你说这个，那肯定是那不能我们俩说头仨月不能喝，这叫什么意思？这个喝茶的时候，我是觉得刚才讲一点是对的。您如果平时就有饮茶习惯，我为什么不建议您去掉呢？别打破您的生活节奏啊，也不好。您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以我来论啊，当然我不是孕妇啊，就我说这意思就是说我常年的喝茶，我一旦不喝我可难受了。 嗯， 你打破你的生活规律和节奏的时候，你是最难受的。 对，这就跟戒烟似的嘛。 哎，这你有发言权。你看我们仨呀，用自己擅长的领域解答您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 啊， 我擅长的就是生孩 子。不，视角不一样，视角不一样， 是是是，很专业啊。 再来看一下这个，竹子问了，说生完孩子呀，肚子和胃都特别大，想问一下喝什么茶能够祛湿去油效、减肥效果好？ 来，快点。 这得锻炼，你知道吧？这什么茶都没有用啊！那个，但是要说祛湿，哎，什么种类茶祛湿比较好？ 六宝，还要喝黑茶里边的六宝茶。这个茶呢，本身呢，因为它是发酵茶，所以它很温和，同时呢，去油腻的效果好。再有就是兼具有一点祛湿的效果。 对，包括煮点薏米水。 对， 多喝喝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是，但是其他的这个肚子和胃这个问题呢，真得靠锻炼，别的没有方法啊、 嗯。 相信我，没错的。来，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爱上昌平，好运全来。第15届昌平温泉文化节开幕了，冬季养生泡一泡，愉悦身心乐逍遥。

北京时间18:33，最后一个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始了。 嗯，饿吗？ 特别饿。 嗯，羊蝎子，你想吃什么味儿的？ 红汤的。 红汤的。 我特别爱吃红汤的。 要微辣的吗？ 要一点点。 要一点。那拿调的酱要什么酱？ 不要酱， 就白嘴吃。 就白嘴吃。哎呀，尤其是越咕嘟越香，越咕嘟越香，然后放点冻豆腐进去。然后白萝卜进去。 粉条呢？ 粉条最后放，要不然糊锅。然后你就让它慢慢煮着吧，煮到最后的时候，那个肉都从骨头上给掉下来了。然后那个骨髓已经都从那个圈里头冒出头来了。然后你拿起来之后，稍微给它那个拿手给它往开一掰，然后你就嘬上面那个肉，哎呦，那个肉质鲜美呀，好吃啊！ 主食你想来点什么呀？ 面条啊，必须，手擀面，然后煮进去，然后最后盛到碗里之后撒点香菜。来点胡椒粉或者来点醋都行，给它一拌，哎呦喂，秃噜秃噜的。 哎呀，要是我的话，我就准备来个炸馒头，上头放臭豆腐 也行， 也可以吧？ 也可以，也可以。 哎，有的羊蝎子馆人家是，就比如说炸馒头有，人家还有专门是炒馒头丁，也有，就把那个炸那馒头都切成那个小豆腐块的，然后放点葱花，咔咔咔，人家重新给你炒，炒完了以后上一碗。有点像炒疙瘩，但是人家炒那是小馒头丁，外边酥脆，然后微微有一点咸，哎呀，可好吃了！ 我说你这解气呢，是怎么着？ 行了，也就这样了呗。 那可不就是这俩人，这还说呢？哎呦，糊锅，你打哪儿瞧见的锅呀？我就想问问。 好吧，好吧，说到这个呢，这样吧，因为到现在实际上。咱们今天的 time 一查已经没有了，哎，那咱们基本上剩下的时间就回答大家的问题 啊。 其实说到这个点饿呢，也有这个点不饿的啊。你比如说咱们的老听众冯毅，他又说了，那个黑茶刮油，这个好，我要喝，我实在是太胖了，实在是太胖了。 这不见得多胖，咱是没见过您啊，这冯东。 哎，但是说心里话，因为我看他的头像了嘛。我觉得还好， 那这肯定的， 还好。 远 啊，真的吗？ 远啊， 我觉得还好。 人招你了，我是觉得，凡是这种说自己太胖了的，都是对自己有高标准严要求的。 我老说自个儿胖 啊，对， 老不改 啊，对，其实你也没多胖嘛。我打上学那会儿，我就特别不喜欢这种同学。哎呀，我 吃什么都不胖的， 不是。哎呀，我这个分太低了，我一看92还低，他觉得低，他要再提高，人可能本身就是觉得要提高啊。那这个胖瘦也是一样，您发现没有，身边呢喊着自己要减肥的，觉得自己太胖了的，有的一踩秤还不到100斤的，你说多气人，很有这种人啊。 不，女同志就是什么时候都说减肥， 是， 就是女同志有几个特点，第一，衣柜里永远都缺一件衣服，鞋柜里永远都缺一双鞋，永远都嫌自己胖，对吧？这都是女同志的特点。 那你知道多杰他们是怎么想的吗？就是无论家有多大，老觉得缺一间屋子。 哎呦， 不是，是存茶用的。 那就更奢侈了。 好吧，好吧。 来看一下这个莹莹说了，说今儿又堵车，但今儿没带老家肉饼啊，所以没得吃。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然后唐王唐说靠意念吃火锅，你们看过那微信吗？要靠意念吃火锅，不行，我意念一直都不太坚定的。 哪意念？那明明是靠想象。 漫步的壁虎提醒了啊，说煮薏米水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干锅中小火要干锅中小火要先把薏米给炒到微黄。 哦，好的好的。 我就说我们家煮出来怎么老不对劲儿呢？我都直接煮， 差了这一步，差了这一步。当然也感谢 WYP， 他说呀，正听你们聊呢，我在家正炸馒头呢啊，三位，你看 我手特别欠的把图片给打开了，真的 还挺好的， 而且它炸成金黄色的了， 是 它是包那个鸡蛋的， 肯定包鸡蛋液了，因为上面有点泛小泡泡， 我瞧不见，不这是 我看见了呀， 你就别看了， 我不看， 因为就我们俩饿，你也不饿， 他我跟你说，它那个表面有层小泡泡，而且那个馒头边有点微卷，那肯定裹了鸡蛋液了吧，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 而且我特别喜欢吃的，小时候就炸馒头片撒白糖， 嚯， 要撒厚厚的一层白糖。刚炸出来馒头片，然后有些白糖就靠着它那一层的都已经化掉了，但上面那层还沙沙的嘛，所以你咬下去之后，先是嘎吱嘎吱的那种甜甜的那种口感，然后再往下就是那个面就那个馒头片的那个面香味儿，好吃。 那跟我还不太一样， 就是如果要是撒东西的话，我一般都是比如说热腾腾的宣的馒头，宣馒头得切成片的啊，然后放在那个屉里头先蒸，热的，热完了以后拿出一片，上头第一层一定要 芝麻酱， 芝麻酱，厚厚的一层芝麻酱，然后芝麻酱上再撒白糖，然后就单奔拿着这一片咔咔咔的吃。 哎，你知道我要如果刚蒸得的馒头喜欢怎么吃吗？小的时候就刚刚蒸出来，我们陕西那个大白馒头，尤其是那个就是新麦子下来的时候， 哎呀，那多香啊， 香味儿。最重要的不是这个，这边蒸着馒头，我妈就一定要拿尖椒炒肥肠， 用 那个尖椒把肥肠给它煸香了，最好那个肥肠里头油给它煸掉了，然后馒头刚蒸得的，用刀给它从中间劈开，上面里头先抹一层那个油泼的辣椒，然后再把尖椒炒肥肠给它铺完一层，然后一挤那样去吃。 哎呀，我觉得咱俩跟小胖还是有差距的。小胖说，哥，我在家呢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家今天晚上炸丸子，然后呢一般得是按照一小盆的那么量去炸，主要是因为呢我妈在那儿挤一个炸一个，我就站在边上出来 一个 我吃一 个， 吃了一个吃一个，好，最后上桌的时候正好是一盘，看差距吧。 哎呀，好饿。 好，来，咱接下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我们干嘛要这样对待自己呢？ 好好好， 给30秒先咽一下口水。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饿了，表现都失常了。来，接下来时间交给多宝宝。 嗯， Alang说了，晚上喝普洱茶或者黑茶会影响睡眠吗？ 嗯，我先跟听众朋友们道个歉啊，这交给我也不行了，不饿愣给说饿了，这都什么行为？这两个人很恶劣呀，这两个人。来，我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说的什么？ 白茶喝不是 黑茶喝普洱茶影响睡眠吗？都饿了 啊，是这样的啊，影响睡眠，你喝它饿，它一饿你睡不着，它这不影响睡眠吗？ 嗯， 这影响睡眠有很多种啊，别小瞧了。首先来讲，晚上喝茶，我给您的建议呢，不要喝过浓。我说的是一般人啊，您说我这茶龄啊非常的长了，那咱们单说，一般比如喝茶的时候呢，不宜过浓。第二点呢，不宜过多，原因就两个，它一个呢是让您产生过于强烈的饥饿感，比如说喝到10点钟一收摊躺床上饿了，这个是很恐怖的，起来吃一口呢，那有一种万念俱灰，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自律啊，有这么一种感觉。你不吃呢，干靠着是真睡不着，这我是经常的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你喝的过多的起夜，它也影响睡眠。至于你说的这个茶能提神的效果，说实话，同志们，微乎其微，我不能讲没有，它就是靠这点咖啡碱，就是我们讲咖啡因，来给您提供这一点愉悦的这个就是脑筋啊清醒的感觉。但我们现代人有很多接触咖啡碱的渠道，您下午来杯咖啡，这有咖啡碱， 有， 您来点可乐，这个也有咖啡碱啊，我们现在可乐里边是有咖啡因的，这个咱们得知道啊。所以咱们对于这个神经对于咖啡因有多么的敏感呢？一般了。今天对现代人来讲，茶能提神的这个效果，它更多的是一种提高你的心情的愉悦度的角度来讲，喝了以后我觉得神清气爽的，我觉得一下干工作都有干劲儿了，这个是一种感觉，它不见得真是生理的提神。 对，其实啊，哎，我觉得想减肥真的就得对自己狠一点，要不然 这没来，你跟他说， 要不然这，哎，不是小胖也瘦了， 是啊，他瘦多了， 对吧？小胖也瘦。你看那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女孩子吧，她是日记式的，而且有图片啊，是真的。然后她用半年的时间正常生活，比如说上班、吃午饭，然后吃晚饭，正常生活，但是没有暴饮暴食啊，只是正常生活。同时，她用半年的时间。一滴碳酸饮料都不喝，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知道的各种啊气儿的泡的这种，一滴都不喝，半年时间，你知道他瘦了多少？24斤。 哎，可是我从来不喝碳酸，不能说从来，就很少喝碳酸饮料，为什么我还是胖呢？ 嗯， 可能主食吃的， 可能还是吃的太， 那还不是碳酸饮料的事儿。 对对对，来来，我们要给我们的听众一些安慰啊。 嗯 啊，金说了，那个我刚才被追尾了，你看你们还这儿吧唧吧唧的说羊蝎子，气死我了。没关系，就不是有保险吗？ 对，人保吗？ 是是，都是小事儿，没关系的啊。 再来看一下，莹莹说了，馒头啊，得掰成三瓣，一层加鸡蛋黄，一层抹豆腐乳，那才叫好吃呢。 哦，可以，嗯。 唐王唐问了，说多宝宝普洱要洗茶吗？洗多久啊？ 分 洗上一个钟的。 啊，分生普和熟普。生普呢，我不建议您直接这么饮用，它需要有一个陈化的时间，以后有机会再跟您讲。那熟普洱呢，或者说陈化的生普洱呢，都是有年份的茶，它就应该比照着我之前给您讲过的黑茶的冲泡方法，以第一冲百度沸水快进快出的方法，那么把第一冲啊茶先打开。那么这算不算洗茶呢？那这个定义您来下，但是我给您讲这个道理，是我让您把往后的茶泡得能好喝一点。黑茶由于时间太长了，脱水的程度比较高，它比一般的茶脱水程度还要高。咱们其实像茉莉花呀，就茉莉花茶呀，含水量挺高的，为什么它放不住，也是这原因。它不，人家就是国家标准的要求，不需要有那么大的这个干燥程度啊。黑茶就不一样，你想它都放这么多年了，有的茶都放十年以上了，它要是不受潮，咱们得保证它不受潮，它只会越来越干，它不会越来越湿，是这道理吧？有的那茶砖是两斤的，比如两斤装啊，1000克的茶砖，真正十年以后您再腰呢，有个950克有的就不错了，不是短斤短两，是咱们老北京话叫飞了。这茶飞了，不因为光酒飞了，茶也飞了，它挥发了，它就是这部分要蒸发掉，这个是有这种情况的。要短个十几克20克是很正常的，要几斤的话短几十几克是很正常的。那个这个量是什么呀？是您脱掉的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一道快进快出，就刚才讲普洱，那这个时候往外这么一带，带下去的好像有一点味道，就是说陈味儿，但同时事先让这个水啊缓慢的把让这个茶打开，让这个茶能够苏醒吧，咱们的话，这样的话，它才能把这个味道泡出来。 嗯， 哎呀，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跟我们学坏了，在路上说必须要报复一下你们，为了减肥晚上特地少吃，结果让你们说的又饿了，然后就给我们发了涮羊肉的图片， 特别好。 然后我还手欠又给点开了， 特别好。那你不看人家老锅子里涮的都是什么？ 屏蔽掉看不对看不见，有我最爱吃的百叶，哎呦，还有肥瘦相间的肉， 好像还是手切的呢。哎呦， 赵英俊说，哎，麻烦问一下多杰，哪儿能分享到连宜文侧把壶？ 这不上回分享过？ 是因为他没买着吗？ 哦，那咱这等下一次，下一次可能要这个转的明年了。 哦， 因为今年马上就年底了嘛。 哎，花茶什么时候？ 怎么老有这花茶？ 哎，上次不是说了吗？ 你看那听众问了 啊，真的花茶什么时候？真的听众问了 啊？那是为什么呢？你不知道，你上回没来。这有些人瞎许愿，他就老说这个，人家、他就听众老问。 那你就为什么不能满足一下我们呢？ 是这样的， 凑呢，你知道吗？ 是是是，我都检讨我自己啊，放心啊。 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道不同。他说2014年，买的这个白牡丹，就是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啊。他说我现在还留着呢，你想都过了好多年了，哎呀，我就不舍得喝呀。 这倒是蛮纪念的， 其实可以喝吧， 喝是可以喝了，但这是有点纪念。您那个应该上面写的五个大字叫古法白牡丹，我要是没说错的话啊，这我都觉得蛮有感情的，当时很少。 喝吧啊，叫上我们咱一起喝。 哎，你把后边这句说出来。 戏马游江说了，涟漪壶的壶嘴最高点为什么要低于壶身的最高处？每次倒水都不能完全倒满，说这个设计是有什么讲究吗？问一下设计者。 你听明白了吗？ 就是说它的壶嘴的最高点要低于那个，对呀，你没听明白吗？就壶嘴的最高点在这儿吧，然后壶身的最高处在这儿吧，所以它往出倒的时候，那个倒水它就老出不满嘛，因为它有部分就回流进去了嘛。 就是听众觉得那个壶嘴高了。 哦， 哎， 为什么呢？ 是连一壶就这样吗？ 我没觉着它高了，主要是它这个我回去先检查一下啊，有的时候这问题能给你问愣了，你知道吗？ 来看一下这个馒头说了，哎呀，我要起名，我要改名，我要叫尖椒炒肥肠，想买一个盖碗茶杯喝白茶，有推荐个杯子的吗？ 盖碗啊，盖碗买个。白瓷的啊，就还可以能用啊。我说的这个价位呢，不用很高，素的什么都没有的这种工业脱胚的话，百十块就蛮不错了啊。 嗯， 那就可以淘一个，但是呢，最好您要自己挑一挑。网购我怕不靠谱，在于什么呢？它不见得您用的顺手。 嗯， 有的时候咱一看呀，被什么吸引了？花纹。 嗯， 我好这荷花的，我好这莲花的，我好这梅花的，它被花纹吸引，但好用不好用，哪怕说合不合您的手吧，这您都得挑。盖碗是一定要合手。 花花， 嗯， 我都想把你的手给你直接给你剁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吗？你那儿认真的讲那么多宝宝，他这不停的点图点图点图，然后我们听众吃了什么全都能看见。 听众关心咱们吗？咱们既然 你饿吗？ 可以，就可以来得更猛烈些嘛。 来看一下西马油浆的这个问题，连衣壶是比陨石釉壶容积大一点，这一点的差距在茶的口感上会有差异吗？ 是个茶水比例的问题。那是大，那这个陨石釉的话是150毫升，连衣文策把壶的话大概将近到200毫升，会大一点点吧。那么大这一点点呢，我是觉得尤其是泡一些黑茶类的或者这种叶张比较大的茶呢，它就更适合了。那说那会不会在口感上有区别呢？您适当的同比例的增加您的投茶量就可以了。那我老讲150毫升您搁5克茶叶，那到200毫升呢，或者跟类似200毫升呢，您就上网再调一调。 对， 这咱不是做化学实验，不用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那您说我得加个一两克，这个我觉得就没问题。 是的，是的。 微微说了，孩子咳嗽的厉害，把刚刚说的三白汤放在不锈钢保温杯里，给孩子带到学校去可以？我觉得可 挺好的， 没问题。 我也是，我不错。 哎，我能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方子吗？就关于咳嗽的这个哈，就是您把那个白萝卜呀，给它切片儿，就我们吃的那象牙白白萝卜，给它切片儿。切完片儿之后，您拿一个容器，然后码一层白萝卜，然后再码一层蜂蜜，蜂蜜有多少为好呢？就是盖过白萝卜就可以了，上面再码一层白萝卜，然后再码一层蜂蜜，这样一层一层码，码完之后把这容器给它封起来之后呢，放到冰箱里去冷藏。到第二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析出物，就是析出的液体，你把那析出的液体用来冲水喝，然后白萝卜直接拿来吃，其实那个也可以止咳，就是它也可以止咳，也可以润燥。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把梨我们说的那个鸭梨儿，给它糊给它掏出来，中间不就挖空了吗？把炒过的黑芝麻，一定要炒过的黑芝麻， 就是熟芝麻， 给它碾碎了，然后放在那个空糖里头上锅去蒸，蒸出来之后不好看，黑乎乎的，但是呢就把那个蒸出来的那个水给它喝，就让它喝那水，那个也是止咳的。 哎呀，其实真的是就是孩子呀都是家里的一个宝，咱先不说哎呀这个我这孩子学习好学习不好，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家里这个孩子，我觉得哎都是上天赐给你的一个精灵。那你看那天我跟我一个好朋友，他也非常辛苦，就了解他孩子，后来他又说，他说维子真是不容易，就是因为上学就在咱们台后边的那个学校上学，然后因为种种原因吧，他那个房子卖了，然后他跟他爱人包括带孩子住在那个通州再往东通燕高速那边啊，那好远，但是那孩子早上起来要求7:30来要晨读啊，所以他基本上他5:01起床，然后孩子为了能让他多睡一会儿6:00起床，然后他5:01起床，他得梳洗一下，然后就开始做早点，做早点一直做到6:00叫孩子起，6:01出家门，啊，走精通快速，才能在7:30之前赶到这学校。后来他说，哎呀真的孩子太辛苦了，但是呢那天孩子跟我说，那个我想参加那个竞争，然后我想当小队长，后来但是好多同学都不同意，我自己可伤心了。我说为什么不同意啊？他说主要是老迟到。哎呀， 这不是 不容易，真是不容易。 我们进35秒的广告，安慰一下我们收音机前所有有同感的家长朋友们吧。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 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来，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啊。卫东问了，说什么时候还能有鸭屎香？家里已经没货了。 不是下周就是下下周。 这没有花茶呢。好好， 如果我是你花花，我就再不问这样自取其辱 的 问题了。 好的好的好的， 哦，这个词儿用得很好。 来看一下，冯山说了，说多宝宝，我有个存茶的大罐儿，里面有20多饼白茶，其中呢有白牡丹，有贡眉，有寿眉，还有几斤纸袋装的散银针，老师的泰姆益茶也有，这样存茶有毛病吗？ 没毛病。 还有白茶用尾雕草什么 草 啊？尾雕草会不会有直接用这个茶青烘焙制作的呢？ 有。这个第一个说您那个方法没有毛病啊，就是这样存的话都是白茶，你大概都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包装，这就没问题。第二个您讲尾雕槽，这是今天很多廉价白茶的一个基本的操作方法，它会大大的缩短一个制作的工期。尾雕槽的话，如果顺利的话，6到8个小时个位数就可以完成。那但是如果用传统的工艺来做的话，要做到几10个小时，那这个中间差别很大的，那你费工是不一样的。那还有一点呢，有一些茶，还有你比如我茶一般吧，我抢啊，我抢占市场啊， 嗯， 你比我慢啊，我比你快，还有一些人做这个方法也有这原因。 UKiki， 当然要跟您说一句抱歉，非常的抱歉，我们以后应该多在节目当中说我们互动的方式， 这不是怕大家烦我吗？ 是，UKiki 就说了，说我们家1岁多的孩子就是喜欢喝茶，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看着大人喝，他就也要喝，反正也没什么问题。还有呢，人提了一个建议，他说每次呢，我想跟你们互动，但是呢，你们又从来不说你们的这个公众号怎么互动。哎呀，以后应该经常说说，这样的话呢，我们也能经常参与互动。是的，是的，您说的非常对。 好嘞，波波说了，今儿的茶是老茶吗？是放一放还是来了就喝呀？ 喝是可以喝了，春茶到今儿个来说也半年多了，它是2018年的茶了。啊，每年的新茶都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泰姆益茶。我说为什么每年呢？2016、2017、2018都有。 墨茶煮水说了，我记得以前正和是出功夫红茶的，坦阳功夫啊，正和功夫啊，白林功夫啊，都喝过。说实话呢，口感不错，正和白茶还是第一次喝。 啊，对，您说白林功夫那是福鼎的啊，那是福鼎下边的一个镇，正和功夫是有。嗨，我不刚才给您讲这道理了吗？就是说在白茶不火的时候，那这茶用来做什么呢？就做红茶。 嗯， 那就是饺子好卖包饺子， 嗯， 包子好卖蒸包子， 嗯， 我这么跟你讲，您觉得这好理解吗？ 好理解， 就这意思。 嗯， 好了，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关于茶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再次谢谢杨多杰多宝宝， 谢谢大家。 嗯， 我是熊丽。 吃羊蝎子吗？ 吃，必须吃，我还得点大份的。我， 哎，我怎么脑子里现在想的全是哈尔滨的蒜肠呢？ 哎呦，红茶，啊， 对呀。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